错摸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陪夫人出事情，到书斋去问候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趟的呀？ 我言到老夫人，感恩承恩承 受。你是那不出山墙的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